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凤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 休闲之旅。 作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上华唱片，曾经一手捧红的歌手包括李翊君、高胜美、裘海正、孟庭苇、陈明真、华安、动力火车和迪克牛仔等等，还有上华唱片的二王二后，他们是齐秦、熊天平和许茹芸、许美静。他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都是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歌手。在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，咱们就来回顾一下上华唱片的发展史吧。诸位好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旅行的开始，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，来自于熊天平与许茹芸的对唱情歌《爱情电影》。 是虚构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谁和我对戏？爱若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想你，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。 情电影来自于许茹芸与熊天平。上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，最初叫做上格华星，高胜美是上格华星的第一位歌手。由于高胜美的唱片十分畅销，上格华星积累了大量资金，迅速发展了起来。高胜美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录音室当中度过的，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如果没有高胜美，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了。一起来听高胜美一首代表作《楚歌》。 月亮啊，已经出来哟，美丽的月亮爬上了东边的山坡，我们趁此力量小跳舞唱着。 楚歌来自于高胜美，在合并之前，其实上格唱片早就是数一数二的唱片公司了，后来成立了华星唱片，实际上和上格唱片同属一个东家，只是在业务上进行了细化分工。华星主要负责培养新人，第一位歌手是李翊君，而上格则主要负责影视与录音带的业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听一听李翊君带来的这首歌曲吧，《雨蝶》。 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想你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 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要跟您聊一聊上华唱片的发展史。1992年的11月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原来上歌华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歌影视公司再次整合，合并成立了上华国际企业有限公司，后来改制为上华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。这次的整合让上华的实力更加强大，并且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旗下的歌手。迪克牛仔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了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听迪克牛仔在上华唱片发行的一首歌曲吧，《一言难尽》。歌曲之后再接着聊。 你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入迷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。不要这场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？ 一言难尽来自于迪克牛仔。1985到1999年这期间，上华唱片的幕后音乐制作人主要有左宏元、陈进兴、吕国良、李复兴、黄介文等人。当然这其中也有大家特别熟悉的，比方说小胖老师袁惟仁，他在上华期间就写出了不少经典的好歌。接下来他演唱的这首《征服》就是袁惟仁自己的作品之一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终于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。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，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 征服来自于词曲作者袁惟仁自己的全新演绎。1995年开始，由于台湾省的音乐市场的竞争与需求，上华开始把眼光放在了做新音乐与新歌手的身上。公司招进了一大批新晋的音乐制作人，其中为上华打造出闪亮佳绩的上华幕后三剑客刘天健、许常德、袁惟仁就是这个时候进入的上华。由于众多音乐人的努力与歌手销售佳绩与宣传资多的大投入下，上华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后期时代，绝对算得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大赢家。从1995年开始，上华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上，每年都在不断地推出新人。1995年推出许茹芸，1996年许美静，1997年熊天平、动力火车、迪克牛仔，1998年的阮丹青，1999年的黄慧文，不论在口碑还是市场销售上都取得了不错的佳绩。下面呢再来听首歌吧，一首跟踪来自于阮丹青。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上华唱片的发展史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，诸位稍后见。 像猫一样的脚步声，我随你在街角转身，他大声唤你，而你掉头飞奔，忧伤和我擦身。 感觉内心有个东西被破碎了，我想找人理论。早知你坏的可以，我还是坚持要你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跟踪到底。我知我傻的可以，却不可能有结局，反正我无处可去，我跟踪回忆。早知你懒得可以，我不能不去爱你，跟踪你所有底细，好将你看你。我知道我会怪你，但不至于去恨你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凤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要聊到的是上华唱片的发展史。上华唱片在运作新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，所以很少去挖别家唱片公司的歌手。但是很多跳槽到上华的歌手，却在上华创造了自己最辉煌的历史。裘海正从1991年到1995年一直在上华，凭借着《爱我的人》和《我爱的人》创造了自己的事业最高峰。

的体会。 爱是防备，爱是午夜在梦回的伤悲，爱是无解，是浮云来去多少回， 爱是等待满月欢喜盈满的交汇，谁不是付出一切收回一些，还苦苦追随。星星是穷人的钻石，幸福本来就是简单的事。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，一份真诚伴你日日夜夜。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，一颗真心不许任何转世。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， 不去珍惜爱不会一生一世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